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看情形，我好像已经无路可走了，但是我却怎么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我不时地离开木屋，在外边待一段时间再回来，希望后续书稿能够再次出现。我之后又和海伦谈过几次，可是据他说，艾文的态度十分顽固，甚至不肯考虑和我再见上一面。米基打电话来之前，我又一次离开木屋，在外面消磨时间。我一边吃着油炸食品，一边观看露天场地里一群中世纪装扮的精灵和武士，他们正在玩着只有同道中人才会知道的名字叫做《荣耀之地》的 LARP 游戏。可悲的是，因为过去这一两天里我在武士州营区闲逛的实在太久了，现在连他们这些术语我都能全部知晓。米给坚持对我说，关于时空过客新合约的传言消息来源是相当可靠的，可是我却说艾文哈尔已经有很久，大概十年那么久没碰过时空过客这个故事。而且我知道他们把之前几本书分成了好几次发行，弄成精装本、瓶装本，先后推出，极尽所能的榨取艾文哈尔的最大价值。可我和这个人，这个叫艾文哈尔的人面对面的交谈过，艾文哈尔已经终止了这个选题，早就彻底把它丢开了，所以我觉得他根本不可能再写什么时空过客的新故事。这时当初帮我普及 LARP 这个概念的精灵少女转了过来，看向我这边。他就站在荣耀之地的舞台旁边，和其他围观人群一起观赏上午的搏斗表演。可是我突然意识到，这女孩显然也一直在偷听我和 Miki 讲电话的内容。我轻身拉远距离，用肩膀挡住电话，听我说 Miki。但是 Miki 没有等我把话讲完，你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 Jen， 我实在不敢相信 George Vida 竟然真的把你派到那儿去了。我知道你之前有过铤而走险的经历，并且那一次你大获全胜，我想那应该也是 George Vida 会鼓励你放手一搏的一个原因。不过我现在要给你一些忠告好吗？你刚来公司，有些状况可能不太了解，大老板心情好的时候的确会表现得十分亲切随和，但是他不喜欢失败的滋味，他经常会考验员工，尤其是在那些员工刚刚入职的时候。我的胃里直晃荡，像有个大水球从斜坡上滚下来似的。好了 Miki， 我想我明白了。你明白就好，赶紧查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弄清楚你所追查的书稿是不是艾文哈尔写的，而我们究竟有没有任何机会把它拿到手。如果不能得到确切的答案，我觉得你最好马上离开那儿。好的 Miki， 我知道了，我会的。 Miki 开始采取强制措施了。电话讲完，我仍然坐在原地凝望着荣耀之地的舞台场景，看到加高的台子上摆着断头台和三副木枷。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自己身负枷锁的可怕画面，星期五守在我的脚边，毛发竖立起来，露出了满嘴的尖牙，试图捍卫我的性命。我擦了擦额头，低头看向手机。精灵少女不知道何时来到了我身边。 嗨，我还记得你。 他转动食指直指我这边，你是那个不知道什么是 LARP 的人对吗？ 没错，就是我。 显然我的样子看上去就很无知。艾文哈尔答应要写时空过客的新故事了吗？这怎么可能？那女孩在我对面的长凳上坐下，她弓着背撑在桌上，做出准备和我开诚布公的谈点什么的架势。接着她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伸出一只手做了自我介绍。 哦，对了，我叫 Robin。 你好，我是 Jen Gibbs。 我听到你打电话了，你真的见过艾文哈尔吗？真的是他本人吗？ 我没有，我没见过。最糟糕的状况出现了，我可不希望有个狂热的小粉丝掺和到我的工作当中来。那女孩眼睛一亮，表情激动起来，一瞬间竟令我想到了 Jimmy。 她碰到时尚品牌清仓特卖的时候，也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女孩继续对我说， 你能让她给一些东西上面签名吗？ 我想这女孩根本没有在听我说话，于是我说， 我真抱歉，不行，真的不行，我是认真的，她并不是我的朋友或者什么人，我只是撞见过她一次而已，一次，就这么简单，非常抱歉，我帮不了你。 其实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近年来迎娶的人实在太多，而且我们还来晚了，因为爸爸得先帮邻居干完送甘草的活。 那女孩用拇指朝身后粗略地指了指， 我的妈妈为了时空过客的两个狂欢周几乎全年都在缝东西，往年因为质量好，这些东西通常能够销售一空，但是我们今年却没能卖出多少，而且丙烷的价格却涨了那么多，如果不能在这里赚到些钱，我不知道要拿什么来灌家里的燃料罐。还有小宝宝因为总是在地上爬来爬去的，他现在已经感冒了。 好了，罗宾，你不用说了，我帮不了你，真的对不起。我在想这孩子的推销实力实在不怎么样啊，但是至少其中有些内容应该是真实的。再看看他那双眼睛，那双写满了希望的大眼睛，藏在仿佛一周都没人帮他梳过或者让他洗过的邋遢的头发下面。当他说到丙烷账单的时候，有恐惧从他的眼睛里一闪而过，我看得见，同时我想我也看得明白，因为按理说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是不应该知道一罐丙烷的价钱的。但是无奈有些人不得不在青春期就知道。眼下这女孩并没有轻易放弃， 她亲笔签过名的东西几乎已经脱销了，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些肯定会值一大笔钱。 她又看向别处， 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开口向你问的，我也不想麻烦别人。 此刻我隐约听见远远地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我想那声音应该是我的决心面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开始分崩瓦解时候发出的响动。 好吧，你听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问问看的，不过 我希望你别抱太大希望好吗？ 也许我可以和海伦商量商量，我想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愿望。 你住在这附近吗？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尽管在事实上我并不愿意和任何人纠缠不清。 我就在前面那个村子， 在萨洛哈谷边上，距离喀佛尔城大概10英里。哎，你去过那儿吗？ 他的话完全叫我措手不及。 你说什么？那个地方怎么念的？撒什么谷？ 听罗宾的发音，似乎是三个音节，可是我还是不禁猜想。但是转念一想，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在不经意间冒犯了他。这女孩十分不屑地看了我一眼，说：“ 我知道那个字怎么念。如果你好奇的是这点的话，我告诉你，我有在上学，而且门门功课都是优秀。还是我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历史书，才弄清楚妈妈做的服装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又不傻。 啊，我知道，我看出来了。 Sarah, S-A-R-R-A, 就在以前的拉贝尔教会学校下边，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拉贝尔，兰德，位于查尔斯顿的那个家就是拉贝尔。 也许吧，但我不太确定。 这名字像个不协调的单音符，迅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位于萨拉谷的拉贝尔教会学校，说不定萨拉西最终也会流经到那里。 听我说 Robin, 你刚才是说你喜欢去这附近的某个地方的图书馆吗？那儿关于地方史的资料多吗？比如氏族宗谱这一类的东西。 我觉得这倒是很值得试一试。既然书稿方面没什么后续，也许我可以调查一下相关的史料。而且要打听情况的话，博学的图书馆员简直是再好不过的人选。说不定兰德和萨拉并非只是虚构的人物。 那当然了，镜面谷这里就有个很棒的图书馆，多亏了哈尔家族的资助，里面有个很大的旧房间，堆满了各种地方史的资料。 这女孩又把手伸到了桌子边上。 哦，对了，我有好些和你这件衬衫特别搭的项链，就在那边的摊位上，你想看看吗？ 我答应了，因为我觉得从 Robin 手上买点东西，大概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我也希望自己还能帮到更多人。这大山里还有许多像 Robin 这样理应得到更好发展的聪明的姑娘。我抱起星期五，跟着 Robin 走回摊位里面。事情还没谈完，我已经买了一条项链、一对耳环和一个手镯，那些全是 Robin 亲手做的。那项链上串着一个吊坠，是 Robin 以一小块卡罗莱纳海滩玻璃为原材料，再以细线缠绕制成的。这东西让我想起了故事当中萨拉所戴的那串项链。Robin 一脸高兴地看着我把这些首饰全戴到身上，他特意又和我提起了签名的事情，而我也不忘再次提醒他，成功的机会不太大。离开庆典场地之后，我不由得回想起 Robin 的事情，我在想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但是矛盾的地方是，我又并不是很想知道，并没有真的想要了解。我对家里的种种问题仍然处于一种逃避的状态，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那些事情。也许最好的法子是接受 Miggy 的建议，撤回到纽约去，集中精力应对那些能够处理的问题，以及那些可以掌控的选题，那些没那么复杂，看上去不像是全无可能的事情。也许回到那里，我的头脑会变得更加清醒，进而就能够想通如何解决莱恩山丘和守护故事的人的问题。 我来到武士州营区的停车场，优柔寡断使我彻底丧失了行动能力。我坐在车里呆呆地盯着窗外，不确定接下来该做什么才好。最后我打定主意，给大老板写了封邮件，向他说明我现在的处境，申请继续在这儿待上几天，设法把事情查个清楚。我又说了谎话，我声称这事儿很有希望。凌乱的思绪一下子从故事中的乙醚跳到了威德出版社，我一边为自己找借口开脱，一边开车离开营区，上了公路朝小木屋驶去。我准备把现有的书稿带到图书馆去，也许我能在那里找出什么线索，也许出于某种奇迹，当我夜里回来之后，又会有新的信封塞在我的门缝里。脑海中浮现出书稿当中的一句话，留得青山在。兰德、萨拉以及他们的故事仍然鲜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几乎是仅凭着一丝希望在做最后的坚持。此时我的手机响，我赶紧把它摸出来，想看看是不是公司那边给出了答复，结果却是 Jamie 发来的语音留言。消息直到此时才显示到我的手机上，但是听起来它显然是今天早上就已经发过来的。 Jamie 在留言当中跟我说，说他现在正在去公司的路上，突然就想起我来了，好几天没有我的消息，一切是否顺利呢？无论如何都请告诉他一声，他有点担心了。我心里想，说实话我也有点担心，想着我就低下头准备将手机放回手提包里，因为我对 Jamie 的担心只有一点点。此时我眼角的余光突然看到一团不太寻常的动态，那是我急忙把注意力放回到前方的挡风玻璃。我呼吸不由一滞，丢开手机猛地踩住了刹车，前面的皮卡车紧急的摆尾急转，它的后轮立刻被锁死，橡胶表面紧贴着地面摩擦，而接下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接踵而至，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放慢拉长。队伍的最前头，一辆运畜的卡车发生了侧滑，车底冒起了浓浓的黑烟。一阵风从我车前迅速掠过，带起了地上的尘土和枯叶，瞬间挡住了我的视线，随后又飘散了开来。只见一个高大灰白的身影越过水沟，消失在运畜车后面，紧接着再次出现，那是一匹马，那马跑得肆无忌惮的，脑袋被骑手使劲地拉向一边，好让他调转方向避开迎面开来的汽车。过了好几分钟，那辆挂车才在一团烟雾当中完全停了下来，而这一切其实就发生在一瞬间。我的车在距离皮卡车保险杠仅有几英寸的地方停了下来，人们纷纷打开了车后的危险信号灯，挂车司机此时已经从车上走了下来。一个穿蒸汽朋克服装的男子跑到马路中线上，示意对面的车立即停下来。我猜想，或许有一些时空过客的粉丝，因为这场难以想象的意外而不幸提前结束他们的假期。那么，那匹马和那个骑手现在怎么样了呢？他们被卡车撞到了吗？有人打电话报警吗？而我现在要不要下车，还是说要把车开上路肩吗？要不要去看看那马和骑手的情况？对于我来说，我能帮什么忙呢？在我的心里闪过这一连串的问题之后， 我看到那个穿蒸汽朋克风的男人再次跑到了中线上，他挥手叫大家坐回车里，并且大声告诉大家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慢慢长舒一口气，终于放松下来。我耐心等待交通恢复畅行，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感谢上帝。突然间，公司的电话以及这项任务所遭遇的种种难题好像都变得十分渺小。从更大的局面来看，公司的电话以及这项任务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我今天简直就是撞了大运，因为如若不然，我觉得这次意外完全有可能创造另外一种结局。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嘛。